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新约约翰福音，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第六章，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里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